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ida， 第31集。 朱韵嗯了一声，母亲推了推父亲， 别给孩子太大压力。 成绩单简直就是神符，有他压阵，谈话进行得无比顺利。 你早点休息，明早妈妈带你去商场买衣服，马上就过年了，你回来得太晚了。 朱韵回到自己房间洗了个澡，她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最后掏出手机给李寻发了一条短信，内容很简洁，一句话： 我马克思97。 几秒钟后，李寻回复： 为什么比我还高？ 朱韵笑，他不回复，把脸埋在软软的枕头里，怕笑的声太大。月上梢头，观人似水的柔情。人山人海，年前的商场像不要钱一样，挤满了男女老少。母亲一边走一边抱怨： 哎，跟你说早点回来你就不听，你看商场都要被买光了。 怎么可能买光？ 朱韵拎着大包小裹从电梯间出来，到达三层淑女服饰。 这不还有好多呢吗？ 油也是被人挑剩下的。 母亲手里也有一堆包裹。 你在学校的衣服也不往回拿几件，现在什么都得重新买。 朱韵悄悄做了个鬼脸。那天好赶，她回宿舍只来得及打包电脑和书籍，哪有精力管衣服。进了一家精品服饰屋，母亲挑选衣服，朱韵跟在后面慢慢走神。今天她低头看表，中午了。她都准备好了吗？去公司了吗？朱韵早上就给李寻发过一条短信，可没有回复。他不敢贸然打电话，怕打扰他。好烦躁啊。 这件怎么样啊？ 丑。 朱韵咳嗽两声，对目瞪口呆的售货员解释说： 不是，我是说挺好看的。 母亲说： 昨晚没休息好，怎么感觉你不在状态呀？ 朱韵摸摸鼻子： 可能是赶路有点累。 母亲深表理解，对一旁的售货员说： 哎呦，就知道学习，眼看过年了，我要不说呀还赖在学校呢。小姑娘家对打扮一点都不上心。 售货员察言观色赞叹道： 那多好呀，一看这位顾客就是好学生，气质特别突出。 母亲将手里的裙子递给朱韵： 去试一下，这条很漂亮。 朱韵拎着裙子去试衣间，冬日换衣服很麻烦，朱韵摘了眼镜准备脱套头毛衣，刚脱一半手机震了一下。朱韵过了电一般，也顾不上脱衣服，毛衣卡在脖子处，腾出一只手去拿手机。果然是李寻的回复： 在路上，晚点说。 晚点是几点？朱韵有一大堆想要问他的话，可总觉得现在时机不对，最后只发了两个字： 加油。 李旭没有回复他。朱韵换好衣服，垂着头推开试衣间的门，售货员笑着看向他，正准备赞美一番，但发现了致命的问题： 顾客，您衣服穿反了。 朱韵一低头，母亲正在挑选别的服饰，看见这一幕： 哎呦，我就说你一天天都想什么呢。 朱韵无言地回去重新穿，再出来时售货员终于赞道： 嘿，好看，顾客，白色真的很衬你，你皮肤好好啊。 朱韵低头准备戴眼镜，售货员又说： 顾客，您不戴眼镜更好看。 不戴眼镜我鬼都看不着。朱韵穿戴完整，看向镜子，不得不说母亲的眼光真的很好。白色的硬质地连衣裙，下摆是星星点点的碎花， 腰上搭配一指宽的鹿皮腰带，因为是冬款，连衣裙外还搭了件淡色系短皮草，朱韵的脸藏在毛茸茸的皮草中，显得格外小巧。 哎，真好看，这件好看，跟您呀太配了。 售货员强烈推荐。母亲在售货员的赞叹声中笑意连连，对朱韵说：“ 我挑的不错吧？” 朱韵点头。母亲对售货员说：“ 要这件。” 又连续买了几套衣服。朱韵拎包的胳膊都要断了的时候，母亲终于满意了。 这些差不多了，等过几天去给你的叔叔阿姨们拜年，穿得破破烂烂，成何体统啊。 回家路上，母亲细数过年行程，朱韵心不在焉地听着。到家后，母亲开始准备饭，朱韵也吃不下，说了句预习功课便上楼了。 预习什么功课呀，刚放假呢，你连下学期书本都没有。 朱韵说：“ 是复习，说错了。” 哎， 母亲系着围裙冲楼上喊道：“ 不差过年这两天。” 哎呦，他要看书你就让他看嘛。 客厅里，朱光义喝着茶看报纸。 他不看书你比谁都气，看书你又着急，你到底要他怎么样？ 母亲反手将围裙系好，看着楼上一语不发。朱韵一头倒在床上，又是一轮新的辗转反侧。他不停地看表，看手机，看视线里能看到的一切。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？他尝试去翻书写代码，但什么都干不下去，胸口好像总有东西压着一样，上不去，下不来，焦躁不堪。晚上母亲叫他下楼吃饭，朱韵根本没有胃口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应付着父母关于国外留学话题的讨论。 你觉得小雨哥哥怎么样啊？ 挺好的。 现在能出国留学的机会很难得，人少，资源自然就好。不过听你江阿姨说，你小雨哥哥早年出去的时候也吃了很多苦，那边啊，对咱们还是有偏见。 朱韵耸耸肩，母亲说：“ 不过朕有本事的话，也能叫人刮目相看的。不能禁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得融入他们的大社会。” 朱韵的心完全不在话题上，她瞥向窗外， 又下雪了。 又？ 母亲笑着说：“ 这是今年初雪呀。” 朱韵一愣，原来那天这座城市没有下雪。那场雪只有他们两个看到了。朱韵在片刻间感受到了安慰。那天半夜两点，朱韵收到李寻的回复。 OK 了。 朱韵长出一口气，她下地将门锁好，然后回到床上将被子蒙到头顶，给李寻打了电话。 喂， 李寻。 你还没睡呢。 李寻貌似在外面，手机里有风声。朱韵说：“ 刚才陪家人看电视。” 他嗤笑一声，明显不信。朱韵抿抿嘴：“ 那个。 他听到打火机的声音，朱韵也不拐弯抹角了，直接问他：“ 你见到蓝冠的人了？他们怎么说？怎么到这么晚？”“ 一群傻逼，演示软件演示了半天。”“ 那他们满意吗？”“ 除了首页图太丑以外，很满意。”“明天再细谈一下合同，年前应该能搞定。”“ 哦。” 李寻在风雪交加的路口抽烟，这场雪比之前的大，夜晚温度又低，地上存了薄薄的一层。他笑着说：“ 行了，安心了吧，睡觉吧。”“ 等等，感冒好了吗？”“ 好了。”“ 那你也早点休息，快点回家过年。” 李寻气息微顿，然后低低地嗯了一声，挂断电话，心里的一块大石也落下了。朱韵伸了个懒腰，然后将脸蒙在枕头中，死死压住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收紧浑身肌肉，大吼了一声。他怕父母会听到声音，所以枕头埋得很深很深。 伸到抬起头时，因一时缺氧，眼前全是星星。朱韵晕晕乎乎地躺倒在床上。啊，好爽啊。他确实安心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睡着觉了。朱韵亢奋了一宿，第二天还是生龙活虎。往后几天，他开始帮母亲准备过年的东西。因为朱光义身份的缘故，他们家每年过年期间都要招待很多人，而且大多是学者或者教育人士，说道非常多。好在这些活动都是在除夕夜之后展开。年夜饭还是自家人一起，酒店是提前两个多月订的，爆满。朱韵爷爷已经过世，还剩个80多岁的奶奶，腿脚不便，脑子也稍稍有点迷糊。因为朱韵父母工作繁忙，没人照顾奶奶，父亲便将她送到一家高级疗养中心，每周去探望一次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